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尽快落地。王毅说，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后，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100多个国家表示支持，53国加入知友小组，充分说明全球发展倡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束之后，美西方少数国家又急不可待跳出来大放厥词，抹黑这一场选举，诋毁新选举制度，攻击中国政府对港政策，只能够是自暴其丑恶，阻挡不到香港由治及兴的步伐。发言人说，美西方少数国家的政客一再令民主、自由、人权问题对香港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不过是为了打香港牌，以达到乱港压华的目的，但动摇不到中国政府全面准确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意志，干扰不到香港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民主制度实践，阻挡不到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发展大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24，瑞士法郎0.993，加元1.302，人民币6.732，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6072点，跌2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11美元，卖出1853.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朝早有骤雨，西贡区的雨势较大，局部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同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喺九龙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业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业大厦一段咧仲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创知中学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都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友爱村爱德楼、观塘翠屏北村翠榕楼、荃湾享城街10号香城大厦、 沙田银禧花园一座、荃湾豪景花园富丽阁、元朗上月八座、葵涌大窝口村富贤楼、屯门翠玲花园二座、天水围天悦村月桂楼、天水围天日村日桃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文明业界的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奏善舞。不过他旗下的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是他在都市里面最熟悉的陌生人。 五月六号起，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正所谓学海无涯，学以致用。 诶，呢位先生，睇嚟你对学习有好浓厚嘅兴趣噃。 都系嘅，我为人系比较好学啲。 咁就要介绍你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节目，例如将知识分门别类嘅学在其中，又有精选唔同讲座嘅大学堂，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慢慢拣嚟听噶。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10日，新增233宗确诊，元朗牡丹金阁增至12人感染，包括厨师。 李家超与林郑月娥会面，讨论交接工作。 男子怀疑出售伪造演唱会门票被捕。 菲律宾总统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小马可斯大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星期二的朝头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想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咧疫情方面咧，就是昨日就錄得233宗的陽性個案，是2月初以來的一個低位，輸入個案就是33宗。之前都跟大家討論過關於元朗牡丹金閣這間食肆就有一些的爆疫的情況，最新有一個的廚師是染疫的，在5月5日最後一天上班，5月6日至8日曾經在社區有活動過，去到8日就出現一個喉嚨痛，快速測試就是呈陽性的，不過他之前兩天都做過快測的，就是呈陰性，而他本身也都是打了3針的新冠疫苗的。這個群組累計有12個人染疫，暫時這個食肆就是沒有停業的，見到衛生防護中心都被記者問到，即是食肆停業的標準的時候，他就說視乎個案的傳播模式、人數、座位、染疫人士的發病情況，再決定餐廳可不可以營業的。昨天我們都訪問到曾其恩醫生，他就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來的，問到有關於這個的個案，他就說爆裂食肆是需要停業一周的，若果是染疫人數沒有增加，或者確定環境樣本都是陰性的時候，食肆就可以重開。他都提到一個建議，就是說除口罩進食的地方有一些傳播風險，他就建議市民進出的時候都要除口罩去這些表列處所的時候，是要出示這個的快測的證明的。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嘅建议同埋整体情况啊！有稻苗飲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黄建龙，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黄建龙点睇呢个嘅意见？提到就话，如果真系一啲要除口罩嘅表列处所，即系包括餐厅等等啦，要去到呢啲地方都要先出示一个快测阴性证明嘅，可唔可行咧？喺餐厅嚟做 嗱。首先呢我都想講一講呢，你而家呢一間餐廳咁多日加埋有12個個案啦。咁如果用以前嘅準則呢就好犀利㗎啦。但係而家呢我哋有200-300單一日㗎嘛。 咁佢用幾日嚟儲十二單咧？其實我計過條數，你咪即係等於大概呢幾日嘅個案嘅1% 唔夠咁上下啦。咁即係其實咧有99% 咧就唔喺呢度發生嘅。只不過咧，因為食肆有做安心出行，我哋咧飲食業做得好認真，係咪？仲有嗰個主動嗰個疫苗通行證，咁所以咧就比較知道有一啲喺呢度發生。咁但係另外嗰99究竟喺地鐵啦、啊，喺超級市場定係喺咩嘢地方咧？做運動咧，咁係冇人知，亦都報唔到出嚟。咁所以我自己睇咧，根本一般市民就冇以前咁恐慌噶啦，即係都知道唔係咁特別係一件咩事。咁所以咧，翻嚟阿曾醫生呢一個意見咧，嗱，即係其實咁，你做快測係一個新嘅方法，我哋呢幾個月嚟學識嘅，咁佢一定係有啲用嘅。所以我哋員工咧，而家係法例規定每3日做一次嘅，咁都係雖然有啲麻煩，但係都保障到客人啦，係嘛？咁但係你話係不斷咁要食飯都要做咧，咁睇下即係個社會覺得咁樣係唔係有實際意義咯？即係當然只係一個專家嘅意見啫，暫時政府就完全冇回應。我自己估計政府就唔會嘅，因為最主要嘅原因就係你一來每一日都有幾百萬人去翻工嘅，翻工咧自然要出街食晏啦。咁如果你話要做咗先得嘅，咁同每天都全民自愿做呢个检测咧，冇乜大分别嘅，甚至乎变成系即系佢想变成强制咁解啫嘛，系嘛？咁呢个现实上我谂系做唔到咯。况且餐厅又点知道嗰个客人真系有做到咧嗰日，系咪？就算佢袋住嗰个盒仔啊，一来唔卫生啦吓，二来咧都冇办法确认佢系咪嗰朝做嘅，定系早几日做嘅。咁所以咧就现实上我觉得就太过有少少不切实际啦。 嗯，可行性就觉得低啦，即系实际去做到嘅情况。但系如果真系要做，对于食肆嗰个生意有几大影响有？ 唔系对食肆影响啊，系对全香港人都影响。即系我觉得咧，等同于系早前我哋做咗3日全民自愿症啊，咁嗰个都系自愿症啫，系嘛？即係你如果全香港人都要出街食飯㗎，都要翻工嘅，400-500萬人翻工啊嘛。咁所以對全港人個影響好大。咁對食肆嘅影響就難以想象添啦。即係當你食個快餐店，本來諗住係10-20分鐘食完嘅，你都要做個快測喎。咁一來個成本問題啦，雖然話已經做，依家已經好平，但係都半個飯盒嘅錢㗎嘛。咁你對於好多一般普羅大眾，你食個飯盒、食個快餐都要，咁就有啲不切實際咯。即係你唔係話去嗰啲高級餐廳食3個鐘，咁啊諗住食1000蚊餐嘅咁。咁呢啲咧就當然你有好多人，一般我哋好多朋友佢自己出街都會，大家朋友約好，不如大家都點咗先識見面啦。咁呢啲就自愿性嘅。咁一般我覺得政府可以去呼籲下嘅，大家多啲買呢啲自愿性做下嘅。咁但係你話要強制嘅，咁一來強制唔到，二來對個社會嗰個即係矛盾啊，同埋都麻煩咯。 OK， 頭先你提到其實而家食肆員工都要每3日係做一次快測噶嘛？係咪覺得呢個措施都可以足夠？就算有傳播鏈都可以好快發現到啦。同埋而家即係雖然疫情緩和咗啦，這個嘅3日做一次快測係咪都係嚴格執行嘅？通常做完之後係咪啲員工都要自己係即係上報翻究竟陰性陽性，定係淨係陽性先要同老闆講，定係點樣嘅？那個做法 係 點？ 嚴格執行咧就係好嚴格嘅。就係、是、食環署有個指引係要求食肆跟住做嘅，咁甚至乎佢要求係要喺上面寫埋名，喺個盒仔上面寫名寫日期嘅，咁啊影咗相留記錄嘅。咁食環署依家都你知道巡得好嚴噶嘛，咁巡到嚟咧係要求每個員工都要拎到出嚟俾佢睇嘅 ，check 到係真係每3日做一次嘅。咁所以即係法例就係好嚴噶啦。咁當然，個別食肆，如果你唔係跟住咁做咧，就總之俾人巡到就會檢控啦，咁、啊、所以就即係應該係好嚴格嘅。咁、 嗯那個、但呢啲相係需唔需要？即係先話影相，亦都要寫埋日期喺個盒嗰度。需唔需要個老闆係要即係收集曬呢一啲相，定係自己員工自己收埋？ 我哋公司就有收集嘅，因為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管理啦，即係個餐廳負責人我哋嘅工作啦。但係個法例就似乎冇講話必須上載給你個老闆，咁就冇咁寫嘅。咁、但係佢但係嗰個食環署嚟到檢查嗰時咧，佢都會要求你出示咯。 嗯，嗱，而家今次呢一個涉事嘅食肆咧，即係我哋就唔好話講呢個個別例子，但係咧 起碼佢就算有一個爆疫嘅情況，都冇話咧係要停業嘅。你覺得一啲針對如果喺現時呢一個疫情之下，有一啲嘅傳播鏈嘅食肆有冇需要停業咧？如果唔停業嘅話，又點樣可以保障一啲即係譬如喺要做緊嘢嘅員工，可能已經感染咗，但係潛伏期，但係啲人又繼續食嘢喎，咁有機會會感染到噶嘛？呢啲情況 呢個咧，我一定係翻去我第一個答案嘅。 嗯， 即係個問題係咧，如果我哋琴日只係得18宗，有12宗系喺呢间餐厅发生咁，咁我都常理上我都觉得喂，咁停业都合理啊，系咪？即系佢绝大部分系因为佢嘅，只要佢停咗，咁希望个疫情都更加缓和啦。但系而家咧，其实佢每日只系1-2宗出嚟啫，佢储咗几日先12宗啫嘛。咁呢几日我哋一共系有1000多宗嘅，因为每日系有300宗左右嘅，系咪？咁4日就已经1200宗啦。咁你計一計，只係 1% 喺呢間餐廳發生。咁另外嗰 99% 都冇話要佢停業，甚至乎冇人知喺邊度發生，冇公佈嘅喎，係嘛？佢可以係任何地方嘅，做運動嗰時傳播，可以係超級市場。咁你搭地鐵啊，搭巴士，你睇下逼到咩程度？咁呢啲咧，其實某個程度，我哋已經係即係依個餐廳，大家依家咁緊張報道佢咧，只不過係因為我哋餐飲業做得最足。做咁多安心出行，咁所以咧，我覺得要我哋餐飲業繼續去支持呢啲政策咧，其實可能就係多啲做一啲即係協助佢點樣去防疫啦，但係就未必話需要下下影響佢個營業咯。咁當然，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總之衞生防護中心佢嘅決定一定係有個背後原因喺度嘅，係咪啊？咁我哋又冇乜特登去研究下佢啱定唔啱，咁又冇乜意思。 如果即係佢即係而家食肆唔需要停業啦，有啲專家都提到話啊，係咪可以員工由每3日做快餐，去到每日做咧加密啲，可以令到大家安心啲保障咧？或者從一個食肆嘅角度，成行嚟睇，一個食肆如果有爆疫，做好啲會唔會反而更加好，令到唔需要全行停晚市或者一刀切咁停咧？又 嗱，我咁睇啦，你本来话做3日1次嗰阵时咧，个业界都有啲反响嘅。咁但系由唔准营业变成有，咁我哋3日1次，咁大家都尽力去做啦。咁而家咧运作又进咗2-3个礼拜，咁都系咁耐啦，咁旺啦，成都个餐厅都见大家见到都多翻好多人。咁但系都系得一个食肆而家要被公布啫。咁头先我都解释咗，一个食肆都系1% 嘅事。咁所以咧就唔系话咦，发觉原来好多餐厅日日都验到有咁样。咁又有咩需要去收緊呢？係咪即係我覺得有陣時收緊呢，唔係話有陣時一個個案就走去不斷收緊。呢2-3年我哋已經淨係收緊，冇減少過任何政策㗎。那個599係不斷咁寫多一行寫多一行寫多一行，從來冇話有啲嘢我哋可以發覺冇乜用啦，不如就取消佢啦。咁未試過㗎，我印象中未試過。咁所以即係我覺得3日1次呢，其實如果發覺都唔係話好多好大問題咧，慢慢放寬，似乎係個社會唔係期望你不斷逐漸收緊咯，係逐漸放寬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傑龍，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傑龍咧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嚟嘅。咁啊，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東鐵線過海段啦。咁啊，15號即係下個禮拜日咧就係全面通車啦。咁啊，會展站嚟講咧就尋日係舉行咗個開放日嘅。咁嗱，東鐵線過海段咧就最特別之處咧就係由12卡車咧變曬全部咧都係9卡車嘅。咁大家都關注變咗9卡車之後嗰個載客量嘅問題嘅。港鐵咧，尋日亦都再次講啦，東車之後咧會採用新信號系統咧，按新時間表行駛，班次由每3分鐘加密到去2.7分鐘一班。繁忙時間亦都安排一啲空車啊，即係啲吉嘅車咧，去到一啲指定嘅站嗰度咧係載客嘅。咁啊，港鐵就話已經為通車日咧預留足夠嘅人手去協助疏導人流嘅。你自己點睇成個載客量咧？1872311咧，會唔會你都用開東鐵嘅乘客或者用家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一位嘉賓啊，有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早晨。 早晨， 张欣宇。先讲，因为寻日就这个会展站就开放俾啲公众去参观嘅。你自己整体嚟讲，有冇留意到硬件上面点睇啦？或者对成个东铁线过海段有啲咩期望呢？ 好啊，我哋讲咗会展先啦。咁其实个站咧，佢虽然系一个中途站，但其实个空间系好大嘅。佢有3层啊，即系有大堂啦，有2层月台啦。咁一层月台去金钟，一层月台去罗湖罗马洲，即系嗰个方向啦。咁点解个中途站都做到咁大，有3层咧？ 咁其實呢度咧，如果大家可能留意新聞咧，都會知道，其實呢度將來係預咗咧做一個轉車站嘅。咁其實佢已經預留好曬咧一個北港島線嘅月台嘅位置喺個車站入邊。咁呢個可能係呢個會展站一個主要嘅特點啦。咁當然咧，呢度佢空間大啦，咁所以入邊咧啲車站一啲啲藝術啊，即係啲都有啲一啲古蹟啊，都幾得意嘅。咁啊，呢度就唔講咁多啦，到時留俾啲乘客自己去探索一下。 硬件上面咧，頭先你就提到話，即係好即係闊一啲嘅地方啊，等等啦，咁樣。但係整體對於成條線，大家都關注到嗰個載客量嗰個問題啦。由以前係可以去12卡車，而家變到全部都9卡車啦。呢、這個有冇關注到啊？你講 啊，有啊，有呢、這個係其中都係我哋一個重點關注嘅。咁呢一方面，即係其實呢個兩方面啦，一方面就係喺計數嘅層面睇下條數咧係計唔計得掂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都要去到現場去睇睇真係轉曬之後咧嗰、那個情況咧，尤其過咗去之後。咁其實咧，喺計數方面咧，講講先。咁其實以港鐵咧，佢嚟緊通車，佢預計嗰個班次咧，我哋大約計過啦。咁佢每小時呢個單向咧係可以載 4.5 萬人嘅。咁呢個比起咧，其實當年東鐵咧係全12卡車年代嗰個高峰時期啊，其實個運力咧係減少咗四分之一嘅。咁呢個其實都係啲官方數據係可以計到出嚟嘅。咁雖然佢話班次係由呢個三分鐘提升到2.7分鐘啦，但係你睇下要係 Apple to Apple 嘅比較先得咯。咁如果你係同一個疫情情況之下班次比咧，好似有提升，但如果同當年疫情之前咧，東鐵曾經12卡車可以行到佢嘅班次相比咧，其實差唔多，但係因為你縮咗卡咧，其實運力咧係減少咗四分一嘅。 你關注到或者計到出嚟個運力減咗四分一啦，最主要嘅限制嚟自邊度？ 咁其實最主要限制就係真係因為呢個12卡變咗9卡，少咗3卡車啊嘛。咁所以嗰個運力就少咗啦。咁但係咧，因為而家始終係受呢個疫情影響啦，同埋係東鐵基本上冇咗跨境客啦，咁以而家嘅客流嚟講咧，就大約都係 O K 嘅。咁但係將來咧，等到嗰、那個即係如果嗰啲疫情嘅控制越嚟越少啦，咁同埋通咗關之後咧，個客量一定係會提升嘅。咁同埋而家咧，東鐵過海因為其實方便啊嘛，會唔會吸引咗多啲嘅一啲本身可能選擇巴士嘅乘客轉去用呢個東鐵直接過海咧？咁呢個都係有可能出現嘅。咁所以咧，咁我個人嘅睇法就係、其實港鐵咧應該做好準備咧。要進一步去加密呢個班次，咁其實都係有數可以計。咁如果佢真係可以用盡呢個新信號系統嗰個容量咧，咁其實個班次係可以加到去大約真係2分零鐘一班啦，兩分可能120幾秒一班。咁嗰陣時咧，嗰個客量咧就可以去到5萬9千幾，咁就同當年12卡年代嘅高峰期就差唔多啦。 即係而家你話佢個系統係未用盡，未用盡個原因係啲乜嘢咧？係啲車唔夠定係個系統有啲咩問題咧？ 硬件上咧就係其實佢而家車咧係唔夠嘅，佢應該而家到香港嘅車咧大約30幾抽啦。咁如果想用盡呢個信號系統咧，應該總共咧係要超過40抽以上咧，咁先可以行得到個信號系統嘅極限嘅。咁另一方面咧，我諗相信可能係港鐵都係睇翻而家嗰個客量客流啊。咁始終係疫情之下咧。咁相對嚟講，個人係比起以前冇咁多嘅。 但你話如果個列車嘅數量唔夠，涉及可能係要預早買啊嘛，就唔係淨係睇疫情短時間啊，而家客量少咗喎。 冇錯啦，呢、這個其實就應該需要去未雨綢繆啦。 OK， 嗱呢個就即係另外有啲嘅意見，除咗話即係頭先你提到話整體嘅客量嚟講，係咪有啲其他嘅方法可以令到載客量增加咧？譬如話九卡車之外，有啲講法話可唔可以額外加啲車廂啊？有啲嘢都提到話將九卡車嘅頭等車廂取消咁啊。另外有啲嘅即係種種嘅方法，譬如一啲嘅吉車啊，一啲空載列車嘅增加等等，呢幾個方法你自己點睇？或者有邊啲係可行嘅？但係具體嚟講，要做嘅都有啲問題出現嘅咧，咁你自己點睇呢幾個方法？ 如果吉車嚟講咧，就係一個比較常用嘅一個去舒緩客流嘅一個方法啦。咁呢個係喺其他線路都有用嘅，就算荃灣線啊、港島線啊。咁呢個係一個可行方法，即係睇下其實吉車嘅概念就係睇下邊個路段最多人，咁架車咧直接由嗰個最多人嘅地方開始載客，傾一傾到月台，咁令到咧喺月台儲嘅人咧冇咁多。咁呢個可以做啦，但係呢個都係一個相對嚟講係治標嘅方法啦。如果你個客量是遠遠超過了你那個承載力，咁其實你清咗一班，咁下一班好快就 build up 咗，咁都係即都係個影響係唔係咁理想嘅，咁呢個當然係一個方法。咁如果你話加長嗰個月台啊車卡啦，咁呢個硬件上嘅嗰個限制就比較大， 尤其是呢，其實大家都知道點解十二卡縮咗九卡呢，就係、是、因為喺過海段呢兩個站呢，佢喺地下車站呢做唔到咁長嗰個月台，咁呢個硬件上已經限制咗呢，咁就比較困難嘅。 咁頭先我另外有啲意見提過，係咪可以取消而家九卡車嗰啲頭等車廂，咁變咗大家都可以唔使用一個，即係用返個正常嘅價錢就入到去個車廂啦，咁就唔使用頭等霸咗，咁係咪可以令到載客量增加呢個又？ 如果你純技術嚟講呢，取消呢、這個頭等車卡呢，咁一定係可以令到每一抽車啦，咁大約可以多係百幾二百人嗰個載客量啦，因為九卡即係嗰個頭等車廂嘅載客量大約少過一個普通車卡的載客量百幾二百啦，咁呢個當然對嗰個成個運力嘅提升係有幫助嘅。不過同一時間咧，其實亦都有好多係尤其東鐵本身嘅沿線機個居民啦，其實佢哋即係呢個頭等咧，唔單止係坐得舒服啲啊，亦都可能係香港鐵路嘅即係呢個系統入邊嘅一種回憶啊，或者係一種比較特別嘅一個元素。咁係咪真係要取消佢呢？咁其實真係大家有唔同嘅睇法。 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張欣宇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東鐵線過海段，你自己又點睇咧？ 1872311，禮拜日啦，15號咧就通車噶啦，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在南韩，尹锡悦正式接管军队统帅权，总统任期展开。尹锡悦在当地凌晨零时，在位于首尔龙山总统府的国家危机管理中心地堡接管军队统帅权，并听取联合参谋本部的汇报，正式开展任期。同一時間，位於首爾中路區的普信閣舉行敲鐘儀式，宣告新總統任期開始。今朝早稍後，尹錫悦將出席在國會大樓前舉行的總統就職典禮。到時前任總統和家屬、國會和政府相關人士、社會各界代表、各國外交使節、南韓民眾等大約40000多人會出席活動。尹錫悦將宣誓就職並發表演說。報道說他會強調基於公平和時代精神恢復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秩序的決心。他下午將會在辦公室分別與美國、中國、日本等各國官員和使節團會面。厄瓜多爾一座監獄當地星期一凌晨發生嚴重騷亂，至少41個囚犯死亡，另外有13個囚犯受傷。涉事監獄位於皮欽查省聖多明各市。根據內政部等部門公布，事發的時候部分囚犯企圖越獄，引發騷亂。警方隨後介入控制場面，112個逃跑的囚犯被擒獲。警方其後搜出槍械、子彈和手榴彈等。騷亂發生之後，厄瓜多爾全國監獄系統提升安全警戒級別，警方已經開展調查。去年以来，厄瓜多尔发生多宗监狱骚乱事件，一共造成300多个囚犯死亡。菲律宾总统大选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已故前总统马可斯的仔小马可斯取得大胜。在已经点算超过90%的选票中，小马可斯拿到接近3000万票，是主要对手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的2倍多。小马可斯以绝对多数胜出，他的竞选拍档现任总统杜特尔特长女莎拉也都以绝对多数的优势赢得副总统选举。小马可斯对支持者说有很多事要做，又说不是靠一个人。今次选举投票率达80%，正式结果预计在月底公布。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束之后，美西方少数国家又急不可待跳出来大放厥词，抹黑这一场选举，诋毁新选举制度，攻击中国政府对港政策，只能够是自暴其丑恶，阻挡不到香港由治及兴的步伐。发言人说，美西方少数国家的政客一再拿民主、自由、人权问题对香港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不过是为了打香港牌，以达到乱港压华的目的。 但动摇不到中国政府全面准确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意志，干扰不到香港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民主制度实践，阻挡不到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发展大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02，瑞士法郎0.993，加元1.303，人民币6.732，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5,821点，跌4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06美元，卖出1,855.7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亚公角对出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亚公角喺九龙啦。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车龙而家排到去学园街。就是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学园街。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而家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西区海底隧道啊，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方对出，就係、西隧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元方。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环署计划要求食店确保外送服务承办商送递的食物保存在适当的安全温度。动员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 交了给外卖平台之后的事呢，我们是无法确保的。 外送员文先生， 这个货兵会不会拎两三个外卖带出去接不同的冷热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2022年五月十日，新增233宗确诊，元朗牡丹金阁增至12人感染，包括厨师。 李家超与林郑月娥会面，讨论交接工作。 男子怀疑出售伪造演唱会门票被捕。 菲律宾总统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小马可斯大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欢迎大家打嚟啊，讲有关于东铁线过海段啦，同埋而家疫情嘅情况，包括见到有一啲食肆啊、火锅店，就系、是、有一啲嘅传播链嘅情况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嗱，而原定咧喺今年九月十号起举行嘅第19届咧亚运会咧，就喺杭州举行嘅，咁啊而家就话系会延期。咁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咧就系宣布，考虑到疫情同埋亚运嘅规模啊，同埋中国奥委会咧，以及杭州亚运会组委会协商之后咧，就决定就系将呢一个亚运会咧系延期去到2023年去举行嘅。咁见到港协嘅奥委会咧都发咗声明啦，就话系对于决定系表示完全理解、尊重同埋支持嘅。呢一个嘅决定，呢一个亚运会嘅延期对于运动员嘅影响有几大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早晨。 早晨，早晨，罗文，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霍启刚，先讲下今次呢个延期嘅决定啦，就话原本系九月嘅杭州举行嘅亚运会，就去到出年啦，先至举行啦。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咧？ 嗱，咁啊，即系系理解嘅，因为大家都睇到，其实内地疫情，尤其是上海、杭州咧，其实都系而家虽然有回落嘅迹象，但系都需要系一个要进一步控制啦。咁啊，即系考虑到亚运会其实个规模系非常非常之大嘅，运动员可能去到几万，加埋观众各方面系数十万嘅人士参与，所以喺呢个疫情嘅期间，如果真系要举办咧，个风险度都会高咯。咁所以我哋系完全理解佢喺整体利益上边，亦都系保障观众啦、运动员嘅生命嘅安全嘅考虑下，系延期，我哋系尊重同埋理解咯，系。 对于香港嚟讲，即系对运动员或者教练嚟讲，个影响有几大，或者边一类嘅运动嘅影响系最大咧？ 嗱，我谂都多嘅，因为大家可能了解到亚运，其实参与嘅运动员同埋嗰个项目都系非常多嘅。咁但系我谂两睇一样嘢啦，我都同一啲教练同运动员了解咗，因为其实大家都可能知道，好多运动员其实因为备战呢个杭州亚运会咧，一早已经去到内地去集训，例如我哋嘅单车队咁样，因为佢预计到疫情啊，或者一啲嗰个可能系要检疫啊，各方面安排，咁可能喺呢个部署上一定系有啲打乱咗噶啦，因为好多运动员嘅培训嗰个所谓个时间表咧，都系会就住譬如九月去到比赛前系最 peak 或者最高峰嘅状态，咁呢个我谂教练有所改变，咁但系调翻转嚟讲，另外一方面咧，可能都系一个优势嚟嘅。因为大家都知道疫情是1月7号到4月其实很多场馆都是封闭，那么运动员的培训、运动员的训练呢，哪怕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现在是多了一年去做培训、做训练和做这个选拔呢，其实是给了更多机会和时间更多运动员可以参与，因为之前其实你都知道很多康文署的场地都删了，那么我都听很多总会 是回馈回就是说，喂，我哋做嗰啲選拔其實真係好短時間去做啊！啱啱開翻，我哋要做大規模嘅選拔，又要確保公平公正咁樣，其實參與佢哋嘅壓力都好大。咁如今係延遲咗，我相信我哋啲選拔，如果係因為而家雖然未公布最新嘅日期啦，咁但係如果係九個月之後嘅，可能嗰啲選拔啊各方面嘅咧，一定要從頭做過噶啦。咁我喺港協呢個角度咧，亦都係盡量配合整體個安排咯。 嗯，頭先你提到話原本可能即係九月係亞運嘅話，就應該佢哋練到最高峰就係嗰個時間啦。咁而家延咗期嘅時候，就可能褪到下年先至係個高峰。咁成個练习的进程那里那个影响是会几大，怎样可以保持住个水准，虽然没有了个大型比赛，仍然可以保持住整个的水准是不会有影响的呢，整个状态啊这样呢，是用什么方法呢，即是可能是都是那段时间是继续是增加加强整个训练，定是怎样的，会是。 我谂两方面啦，我谂增加就唔系话，即系我相信教练，我哋香港咁专业嘅教练，佢哋绝对有个经验去所谓做嘅 readjustment 啦，去调教翻。所以我谂首要嘅对教练嚟讲，我谂呢个挑战唔系最大，最大嘅挑战就系佢要知道几时， 而家暫時就未公布係推遲幾耐啊嘛。雖然話2023年，咁但係夏天咧係春天咧定係點樣？呢、這個我諗教練係要知道嘅，令到佢哋可以做個 training schedule 會比較，或者嗰個培訓嗰個 schedule 會比較精準一啲。咁另外一方面，大家唔好忽視就係、是、運動員出去比賽嘅攞經驗，因為而家仍然係有疫情啦，仍然亦都係有唔同程度嘅一啲檢疫嘅安排同埋要求啦。所以我哋會睇到以往同以往唔一樣咧，我哋運動員以往可能就好多機會出去比賽，比完就翻嚟香港，再去另外一個國家去爭分，去攞經驗。但係而家咧，佢哋就會變咗要集埋一齊啊！咁其實對我哋運動員都好辛苦，因為佢哋往往係離開香港、離開家人兩三四五個月，因為就係為咗去唔同嘅巡迴賽啊、錦標賽啊咁樣，所以呢個對佢哋嚟講個壓力都係會大咗咯。我可以話， 頭先你提到話疫情影響，可能之前一啲選拔咧都受到影響啦。呢個係一個短期嘅影響，定係長遠對於成個運動項目一啲嘅即係揾一啲選手啊去提拔一啲人嗰個影響係有喺度咧。 我諗我哋擔心嘅，即係我諗第一個層次就係我哋睇到呢一兩年嚟啦，我哋香港都採取都係一個比較嚴謹嘅一個防疫措施啦。咁尤其是喺 Omicron 底下，我哋睇到1月7號真係一刀切咁樣就刪曬場地啦。咁即係雖然你話最頂尖嘅運動員，我哋啲全職所謂成年嘅運動員喺體院裏面可以有個豁免啦，即係體院有個 close cam 所謂個去繼續訓練，咁佢哋影響就唔係好大嘅。但係睇到個深層次啲嘅問題就係、是、一啲非全職，尤其是青年運動員又梯隊上緊嚟嘅運動員咧，佢哋係完全停曬，因為嗰、那個康文署場地刪咗。咁好多教練同埋好多嘅一啲總會都話：喂，我哋其實都好擔心，因為個梯隊會冇咗。而家上面嗰個其實最頂尖，佢哋可以 keep 到個水平，但下面嗰啲真係斷咗層。咁呢個係值得我哋關注嘅，即係未來其實喺嗰個場地管理上面啊，或者呢啲梯隊嘅一啲訓練啊，係咪可以有更多嘅彈性、更多嘅支持？我覺得呢個都係政府值得去睇，因為你都知道其實運動唔係話我今日練咗，聽日就成績出嚟，係真係十年功，係需要長年累月，係不停咁樣繼續去訓練，所以呢個係值得我哋關注嘅。呢、這個亦都係關乎到唔同運動嘅梯隊建設嘅問題啦、 我見你都好關注康文署嘅場地喺疫情之下關閉啊，你係咪都希望即係如果日後再有一個疫情爆發，在這些場地的關閉都多些考慮呢？ 我想絕對是啊，我想絕對是啊，我想這件事去到即係好不幸已經去到第五波，我哋亦都唔想見到第六、第七波。但係個現實或者事實就係而家隨住一次再一次嘅變種，好似個傳播力都越嚟越強喎。咁呢個其實就係去到第五波就係一刀切，一月七號即刻就刪曬。我明政府個角度就係話今次個傳播力好強，所以我哋刪曬。咁但係同時間真係要攞到個平衡，點樣去保障翻一個經濟活動？總體嚟講，因為其實呢方面我好希望政府可以取咗一個更科學，亦都係更醫學化嘅啦。可以話真係唔係所有運動都係同一個風險程度噶嘛。好多朋友同我講，佢可能打網球係隔開好遠嘅，或者甚至一啲水上活動獨木舟係自己一個人喺海裏面嘅。但係即係好似嗰個政策定立嗰陣時冇考慮到，佢係以一個 599G 場地嗰個關閉，但係冇考慮到背後活動嗰、那個一個風險度咯。咁所以未來我好希望即係除咗康文署但係真係多啲同食衛局，因為食衛局我了解係最後政策釐定嘅或者負責嘅局方嚟嘅。咁局同局之間嘅溝通同埋更多聽下業界嘅一啲需求，一齊去定立一啲方向，我覺得係重要咯。 頭先你提到譬如打網球，可能一啲距離比較遠啲嘅運動啦，水上運動等等啦。你覺得日後如果爆發疫情而容許繼續做有呢一啲嘅場所開，係視乎個運動嘅種類啊，定係視乎用家究竟佢係咪運動員啦，定係應該點樣分先至唔一刀切咧？純粹係運動種類去分？ 好多運動種類啦，甚至我哋之前即係其實喺第五波疫情之後，我哋都好積極同唔同嘅業界去傾啦，尤其是譬如做 gym 咁樣 ，gym 可以你譬如可以定立一啲唔同嘅風險嘅一啲 level 啦，即係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咁樣，可以一個逐步嘅一個關閉或者逐步嘅放鬆咯，可能裏面就好多唔同啦，例如嗰個面積同 同參與人數嘅比例啦，甚至係邊種運動或者邊種器械可以用啦，呢啲我哋都可以同業界，亦都業界係好積極，我希望可以貢獻佢哋嘅智慧或者佢哋嘅經驗嘅。即係佢哋最緊要就係有個期望啊，大家知道哦，如果疫情係爆發到呢個點，我哋就可以做到呢個點。因為而家就係真係真係而家好似第五波嗰陣時，大家都唔知嗰個開場同關場個指標同埋嗰個決定係點樣嚟咯。好多人就好容易就同譬如餐飲業界去比較啊，咁樣其實對各方面都冇好處嘅。咁呢啲指標同埋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所謂佢哋嘅要求，政府嘅要求可以早啲同業界傾咯。 嗯、我想知而家系咪应该咁讲，之前疫情期间咧，第五波系咪体院都曾经系封过馆嘅？ 体院一开始系应该系封过馆嘅，跟住后屘因为全职运动员佢哋就采取咗一个所谓闭环式管理啦，咁啲运动员就一定要喺住里边，同埋喺里边训练咯，咁冇得出冇得入噶啦，咁系一个咁嘅状况，因为都要真系要备战亚运会啊嘛，咁所以呢方面佢哋当时都系政府攞到个豁免咯，咁但系系咁样嘅情况系啊。 但日后会唔会可以容许咧？就算一啲非精英运动员或者即唔系全职运动员，唔系用开体院嘅，都因为康文署关闭一啲场地，可以一齐去共用体院嘅场地咧，得唔得噶？ 共用我谂两方面啦，即系当然要睇一睇嗱，自己体院嗰个场地系有限啦，呢个系第一啦。咁但系第二可唔可以做到个 extension 就系譬如体院为核心，但其他康文署亦都可以采取一个闭环式管理咧。如果系万一真系要闩场嘅话，嗱、我自己睇操会嚟为例就系咁样啦。我哋睇操会，因为我哋睇操嘅训练场地就并不喺体院里边嘅。咁但系当时亦都系我哋全职运动员咧，体院住咧，佢哋有个闭环式。可能有交通就去到係一個場館，就係自己㗎啦，喺嗰度訓練完之後翻體院。咁但係呢個一定要睇一睇嗰、那個到時候嗰個情況同埋嗰個所謂個 capacity 咯。 Okay. 因為之前就係話全部住一定要住喺體院裏面，咁、我哋現實係體院嘅住嘅房間係非常有限啊嘛。咁、所以呢個真係要到時希望可以有一個更全面性嘅一個檢討啦。 好，唔該曬霍啟剛，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霍啟剛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嚟嘅。又聽下大家嘅電話喎，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啊！ 你好，你好，陈女士，请讲系。 早晨，我想话咧，如果嗰个餐厅免疫染咗疫啊，咁应该系嗰啲员工咧系每日 check 一次。 即系你建议密啲，而家就三日一次，你就觉得要每日去做快测。 因为佢已经染咗疫啊嘛，跟住佢又每日又唔封，咁佢继续开，咁系咪保障翻大家嘅时候，应该佢系每日check 一次啊？系啦，咁样就 使唔使停业咧？或者？你自己另一個啲專家都有提到，係咪可能佢爆疫就嗰一間停業咁咧？你又點睇咧？呢個又 係啊！如果爆疫又停咧，就最理想啦。但係如果話又爆疫又唔停，咁係員工係每日都要驗啊，每日都要 check 啊。咁如果 check 得嚟咧，最好咧食晚餐嗰啲咧都要拎咗嗰個叫做快速測試嘅俾人嚟睇啊。咁其實快速測試唔係一件。是好难的事，因为你出得来吃饭亦都出得来翻工的人呢，每日翻去公司都做了这样东西了。咁我哋是用一个法律效力啦，咁我信唔信佢呢，咁我都选择信囉。咁 都有啲都唔係间公司要求一定要咁做嘅。 係咁即係话如果爆咗疫又好似想整个我哋快啲去同通关嘅话呢，全城大家安乐去生活嘅话呢，咁咪呢啲除口罩嘅长时间嘅咁攞埋出嚟睇咋嘛，其实佢哋唔难嘅，而家好似我哋屋企人食饭都系嘅，喂一家人都要聚餐都要快速测试嘅，咁大家测咗呢食饭讲嘢好开心嘅，咁起码都唔会话太得人驚囉。你因为除口罩呢你打几多针都唔保到你唔染到病嘅，系咪先？而且每一日个个案少都好咧，都有人死亡嘅。咁点解唔做呢样嘢咧？唔难嘅，而家做呢样嘢系咪先？ 不过你头先话啲客咧都要做快餐啊，系嘛？即系食晚饭。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要查会唔会都系一个难度咧？对于个食肆嚟讲， 顺便睇下啫嘛。我哋用一个信任啫嘛。咁我都话明立咗法嘅。你假嘅，咁你自己负责任啦。咁我用咗信任嘅，咁起码都有啲作用嘅。除口罩呢、這個 case 咧，我覺得係風險係非常之大咯。 等于我哋屋企人食嘢一样，全部都要 check 咗先入嚟嘅，个个都笑嘻嘻嘅。老友全部都開心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啊，陳女士都係講到有關於食肆可唔可以多啲保障。其實頭先佢提到話員工係做密啲啦，快測。另外食客可能晚市嗰啲咁都要做快測，佢都話可以諗嘅呢啲嘅方向。仲有黃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黃生請講。 係，喂， 係你講，你講邊方面啊？ 我本身就住上水嘅，咁就即係兩方面我都想講嘅， 係 咁就頭先講嗰個十二卡車改九卡車啦，咁其實咧港鐵就本身有兩卡直通車 KTT 火車係雙層噶，咁而家你咁嘅環境咧，你話加特別車咧，咁你可以變咗嚟嗰個特別車咧就由羅湖去紅磡，即係疏導客嘅時候，起碼坐得人多啲啦。即係嗰兩卡車已經喺度㗎啦，喺個車廠裏面嘅 KTT 係雙層嘅，咁個座位又多啲，即係變咗一啲譬如你做繁忙時段每點鐘即係啲老人家或者長者有得坐咯，即係佢係雙層嘅 ，OK， 係走開直通車嘅 ，OK。 咁另外講檢疫嗰度咧，我好不幸，我座樓咧就第四次中嗰個檢測魔咒。咁即係呢兩個月呢已經係中咗三次，即係叫我哋去撩。咁即係我覺得又好似試過有一次就隔十日，咁跟住今朝我睇我又中咗啦。即係我有時覺得 即係你棟樓中咗你先係嘛？ 係啦係啦，第四次中。 嗯。 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檢測嘅時候點解有啲樓就圍我哋又唔圍，但係叫我哋自己去撩，即係係好煩咯。即係成日都去撩，即係對上有一次就相隔十日又去撩，即係咪禁制嘅咧？即係我哋覺得係好煩擾。 明 白，一啱我又要去檢測啦。 明白嗱，對於強檢啦，呢位先生提到嘅，同埋頭先提到話東鐵線過海段禮拜日通車啦，你自己點睇而家成個載客量嗰個情況咧？十二卡車變九卡車，會唔會你都關心到？會唔會日後可能更加人逼咧？咁但係就方便咗，可以去到過海，或者你自己會點選擇咧？1872311，1872311，有關於頭先一啲康文署嘅場地喺疫情期間咧都係關閉，頭先同到。霍啟剛傾到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霍啟剛傾到，他都話日後是不是可以就算有疫情都不用一刀切是封曬啲場地，因為對運動員的長遠影響都有嘅咧。講下你的睇法啊，或者你自己用開康文署場地都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繼續跟黃生傾嘅。頭先你就都講到有啲嘅即係係咪可以有啲車咧係雙層嘅，直接由羅湖去到紅磡嘅咁，即係你意思就唔過海啦，嗰一段就淨係。去到紅磡即係咁，咁就可以處理到而家原本東鐵嗰啲客嘅行程咁，係咪咁嘅意思啊 ？OK， 好嘛，再而家鄭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係早晨。 係。 就有關個東鐵新型到會展嘅。 嗯。 咁我覺得咧，當其時規劃咧，根本會展站就一定花到咁多錢咧，竟然得翻九卡車咧。 嗯。 其實香港人真的很詫異，因為你擺明就是接回那個東鐵線的嘛，這個第一啦。第二呢好啦，我不知道什麼原因他最終不是起十二卡啦。 之前有些說話是即地理上面的月台的限制不可以用到十二卡那麼長，我先跟你嘉賓傾就。 是不是呢，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但我覺得以現在的科技呢，其實冇咩就頂唔到嘅，問題睇下你想唔想整嘅啫，或者你將位置適當咁移一移啊，好啊，你就算話整唔到十二卡，咁十一卡、十卡又點咧？啱唔啱啊？好啊，咁另外咧，有冇必要咁快即刻將十二卡全部淘汰咧？嗱，你可以由大埔站至紅磡站繁忙時間。就維持翻十二卡，仲有東鐵線咧係交流電摩打嘅，起動咧好慢嘅。如果你想做到地鐵嗰個單次嘅物咧，其實有好多限制嘅，同埋去紅磡站波好多咧， 佢一定要減速噶。 明白，唔該曬啊，鄭生都關注到即係呢個東鐵線過海段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外佣嘅情況，見到政府咧就提到話上個月有6000多外佣嚟咗香港咯，亦都形容到係一個曙光啊外佣方嘅問題。同一位嘉賓傾下先，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 早晨， 早晨，陈东方，而家嗰个嘅外佣供应嚟香港嗰个情况系咪都改善晒啦？ 啊，而家改善咗，咁咧就照睇翻嗰个数字，即系上个月即系四月份啦，菲律宾加埋印尼都入咗境6000多啦。咁呢个对雇主嚟讲，当然系一个好大嘅帮助。系改善咗好多，而且嗰个由上个月成个月咧，就亦都一次嘅熔斷都未觸發過，咁亦都證明咧菲律賓引嚟嘅當地嘅嗰個染疫嘅情況咧係有改善嘅，佢嗰個染疫嘅人咧亦都大幅減少。我頭先都專登上去世衛湊下嗰、那個呢兩個地方嘅官方數字，都係成個月嘅嗰個數字咧都係維持喺幾百個，咁幾百個咧，如果你要考慮到佢個人口係香港15倍同埋30倍咧，就會覺得係一個好少嘅數字啦。 嗯，佢仲爭幾多？仲排緊隊過嚟啊？咁即係 嗱，而家咧就照阿羅局長嗰個最新嘅數字，即係話而家申請咗簽證批咗而等緊嚟嘅都有16000多。 嗯， 咁就希望可以進一步能夠加快個速度。那個加快咧，主要就體現喺嗰、那個酒店嘅供應啦。咁啊，而家因為五六月咧，就嗰個酒店要攞到酒店咧，就 明白 咁容易嘅。 酒店嗰個供應轉頭翻嚟繼續傾啊，究竟要排幾耐啲外佣先就可以嚟得曬香港咧？1872311。 了解分析呢一個係反映中央日後喺香港發展上將會扮演相當重要嘅角色，喺涉及國家利益同埋安全嘅問題上會有更多指導。明報報導。 文汇报的报道就提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上午和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会面，其后一起会见传媒。林郑月娥表示，现届政府余下不足两个月的任期，仍然有大量工作，包括和新一届特区政府顺利交接等。现届政府会为第六届特区政府的筹组提供一切所需要的协助。李家超在会面后透露，他和林郑月娥在会面的时候讨论了政府架构重组，对方给了他一些看法，自己会思考一下，稍后候任办人员会尽快和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人员商讨细节。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早前宣布由5月5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允许泳池泳滩重开，但是有本港的大型私人池救生员外判公司经营者透露，疫情之下，考救生章的人数大减，而且续牌考试迟迟未重启，令到救生员的人手短缺问题比起往年更加严重。但是继半山豪宅区有20%的屋苑泳池无法重开，月收入已经是逼近政府救生员薪水比起以前翻一倍。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第五波疫情持续缓和，昨日增加233宗确诊个案，当中33宗是输入个案。第五波累計有超過119萬人染疫。至於爆發感染群組的元朗食肆牡丹金閣上品火鍋，衛生署昨日公布再多一個人染疫，患者是在那裡工作的廚師，他已經接種3劑新冠疫苗，該群組暫時一共有12人中招。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繼歐盟發表聲明說特首選舉過程進一步瓦解一國兩制原則，違反民主原則和是政治多元化，而七大工業國集團外長星期一又發表聯合聲明，嚴重關切香港下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並且指責香港當局蔑視民主慣例。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昨日表示，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結束之後，美西方少數國家又急不可待出來大放厥詞，抹黑這場選舉，詆毀新選舉制度，攻擊中國政府對港政策，這個只能是自暴其醜惡，阻擋不到香港由治及興的步伐。星島日報報導。 成報報導，有香港男團今年七月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10場演唱會，全城掀起撲飛潮。一名29歲的女買家在上星期六在 Facebook 向一名男買家購買2張演唱會的前排門票，每張殺價是5000元。 双方相约第二日晚上大约十点在港铁长沙湾站见面交收。当女买家和丈夫到场将10,000元给对方的时候，对方给了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只是自家制用影印机打印的假门票，于是报案，警方事后拘捕涉案的男子。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香港政治经历巨变，爱国者治港是特区政府用人的前提，至于管治水平的提升，就取决于管治团队的能力，用人为才至关重要。社评认为，新政府组班需要志同道合，莫搞政治酬用。至于用人准则，除了讲专业重识见，更加是要有办事能力，做事接地气不苟且。明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李家超会面的时候表示，李家超高票当选特首，既是选委的郑重选择，亦都是市民意愿的集中体现。社评说，今次选举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香港社会广泛参与，被广大市民再次感受到新选制的进步性、优越性，向世人再次展现了香港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的正确和光明前景。是大公报的社评。 成报社论说，提升香港安老院舍的服务质素效果不彰，不幸遇上一场世纪疫症，数以千计的院友染疫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日前表示，现届政府并没有时光机，不可能回到过去兴建更多安老院。社论认为，如果劳福局是及时回应，罗志光的5年任期已经可以做到成绩出来，而不是现在讲一句时光机就可以轻轻带过，为祸院友。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说，近年香港有多条新铁路线，为香港文化历史艺术作品提供空间，展示无限的想象力，再不是冰冷的地下建筑。社评说，希望港铁和当局将铁路车站定为香港文化艺术之窗，开辟大众认知和欣赏文化的渠道，展现本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融合创新的国际都市魅力。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隧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非常挤塞，车龙沿住3号干线咧排到海丽村嘅，连长道上翻去3号干线咧亦都挤塞，车龙都系排到海丽村。重复多次咧，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3号干线咧近住海丽村，连长道上翻3号干线亦都挤塞，车龙都系排到海丽村。咁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都有坏车阻路，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咁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啊，非常挤塞啊，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老围。马鞍山路嗰边咧，车龙排到大水坑港铁站对开，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系仍然咧都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老围。马鞍山路嗰边咧，车龙就去到大水坑港铁站对开。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唐人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唐人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黄大仙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的支路亦都车多，车龙就去到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迎翠半岛十座、屯门富泰村仁泰楼、将军澳日出康城首都五座威尼斯、将军澳彩明苑彩阳阁、葵涌葵贤苑葵谦阁、屯门兆康苑兆豪阁、屯门兆麟苑银麟阁、沙田广元村广象楼、上水彩园村彩屏楼和牛头角观塘花园大厦燕子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高以翔饰演的律师莫北是炙手可热的民商发专家，更被誉为行业救星，但是他同由秦岚饰演的莫向晚却有着错综复杂的感情瓜葛，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2022年5月10日，新增233宗确诊，元朗牡丹金阁增至12人感染，包括厨师。 李家超与林郑月娥会面，讨论交接工作。 男子怀疑出售伪造演唱会门票被捕。 菲律宾总统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小马可斯大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关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呢，早前在网志那里呢就提到说，因为新冠的疫情影响啦，外籍的佣工来香港做事的安排呢都是受到影响的，咁所以外籍的外佣的人数呢都是一度减少，由40万呢去到今年3月底呢大概32万多少少啦。咁就话随住菲律宾同埋印尼的疫情缓和啦，同埋本港的入境措施都调整咗，咁所以就话形容外佣方是漸見曙光的。咁繼續同電話旁邊的嘉賓傾下，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陳東峰。頭先就提到呢個外佣的情況啦。根據網誌所講咧，而家話好似仲有成16000個外佣咧，係攞到工作簽證，係等緊嚟香港嘅。你估計仲要幾耐先可以嚟曬咧？又 嗱，以而家嗰個速度啊，即係一個月如果可以維持到5000-6000咧。咁至少都仲要3个月先可以清洗。咁啊，即系我哋希望咧，就个速度可以再加快啦。咁如果要加快咧，就会遇到一个樽颈嘅问题，就系酒店嘅嗰个接纳嘅能力，即系招待嘅能力咧，系都仲系有所限制嘅。 而家订嗰啲酒店房难唔难嘅？其实， 同之前比就当然容易咗好多啦。咁但系咧，就大部分嘅雇主遇到嘅一个问题就系话，酒店如果你是要揀那些即是说比较低价的，即是400-500一晚的呢，就相对是非常都仲是非常之困难。有些即譬如我星期日帮啲客要去订那些酒店，如果是要那些房呢，就要去到7月-8月的。咁除非个雇主愿意俾多啲，去到1000蚊或者1000-0蚊松啲呢，就会容易啲。 咁但系等唔等噶？通常啲雇主定系谂住急住嚟咗先贵啲嘅房都照要住先。 两种啦，即系话有啲雇主就真系急嘅，一千几蚊佢都照去啦。咁但系咧，一部分嘅雇主就话，诶、哎，咁啊，稍微等一等，即系可以等嗰啲啦。咁即系换言之咧，有一部分嘅人咧，原本系想入境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嗰个酒店嘅问题系，即系阻住咗啦。 嗯，整体嚟讲，除咗话检疫酒店，你头先形容一个樽颈啦，仲有啲乜嘢嘅建议令到可以诶啲外佣更加快攞工作签证咧，都可以嚟到香港快啲咧？又 另一个咧就系嗰、那个个检疫嘅嗰个时间嘅长度啦，而家就七日啦，咁就我哋觉得系有条件将佢再缩短，即系譬如去到三日或者四日啦，即系同旅游业提倡嗰个大致上一样啦。咁啊，我头先都再补充下啦，即系话我头先都专登走去睇世卫嗰个印尼同菲律宾嗰个数字，喺4月30号呢一日，佢平均七日嘅嗰个染疫数字咧，菲律宾只系192个， 嗯， 咁啊，印尼都系400几个，但系咧你要考虑到菲律宾同印尼个人口分别系香港嘅15倍同30倍，所以咧即系话佢嗰个染疫嘅数字咧非常，如果同香港比就非常之低啦。咁系有条件将呢、這个以隔离嘅嗰个时间咧，再睇下可唔可以再缩短啦。咁如果因为一旦缩短咧，就无形中个酒店嘅供应系翻咗一倍嘅，即系好似之前由14日变咗7日咧，即系话要订嗰个酒店咧系当堂容易做好多嘅，个道理系一样 嘅。嗯，嗰3-4日嘅酒店检疫，可能嗰个潜伏期都未必过，会有个风险喺度。同埋我想知而家你订机票嚟容唔容易咧？又 机票咧就菲律宾咧就唔系太大问题，因为菲律宾咧即系有一两间航空公司，基本上系每日都有班机，但印尼就麻烦好多。印尼咧就而家国泰都一个星期得，即系有四水嚟香港，每个星期得一班。 嗯， 咁啊，印尼航空都系得一至两班，所以咧而家啲印尼机票咧都颇贵噶，5-6千蚊、5-6千蚊、4-5千蚊啊，湿湿碎。 嗯， 正常即系往年正常嘅时候咧都系2000零蚊，咁所以咧而家就变咗第一嚟嘅人少咗。个机票又贵咗，咁啊希望可以航空公司增加呢个航班啦。 嗯，但系呢个同熔断机制系冇关系嘅，定系纯粹航空公司有其他考虑咧？佢又 嗱，其实系有担心嘅。之前航空公司咧就专登安排一个星期一班，就谂住佢嚟到咧就一熔断，俾一个星期之后再嚟一次啦。咁就而家政府就第一将个熔断嘅门槛稍微提高咗，咁就都嗰个缩短咗，即系唔系话以前系两个星期，而家变咗好似5日定7日啦吓。咁就所以就希望航空公司都可以相应增加个班次啦。其实个乘客系有嘅，咁但系航空公司可能会有自己嘅考虑，暂时增加。 OK， 好啊，唔该晒陈东峰，多谢你。陈东峰系香港雇佣工会主席。另外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元朗牡丹金阁呢一个嘅爆发呢、這个群组感染嘅一个餐厅啦，咁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点睇呢一个嘅个案啦。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早晨。 系早晨啊，周乐文。 早晨，何柏良医生。头先讲到呢个火锅店感染群组啦，咁啊，12个人啦已经去到，咁啊，其中9个人就系5月1号嗰日咧系帮衬过呢个食肆嘅，咁点睇呢个个案咧？你自己？ 其实嗰个个案咧，我哋唔可以抽离嚟到睇啦，抽离嚟到睇咧，就好容易发生一个情况咧，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嗱，嗰个事件咧，就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咧，就应该系5月1号朝头早咧就。當其時咧，就有一啲有一個感染嘅人士咧，就去嗰度咧就用餐啦。咁其後就陸續有呢啲感染嘅個案。咁8个咧就食客啦，2个就係家居嘅緊密接觸者啦，1个就係工作裏面嘅緊密接觸者。咁最新嗰個咧就係廚師啦。嗱，呢段時間咧，即係由2号去到9号咧，香港整體咧就有2308宗確診嘅個案。如果你12宗就擺落去同期嘅2308宗，你以10个人就一個傳播鏈為計咁嚟計算咁啊，咁香港過去嗰一個星期左右咧，即係話喺全港咧就起碼有200条呢啲嘅傳播鏈。咁呢200条嘅傳播鏈咧，咁我哋而家喺復常呢個過程裏面咧，係唔係要去每一個都去做呢啲個案追蹤啊？就 做呢啲深入嘅調查停有就去考慮停業，我覺得係唔需要嘅。嗱，而家睇翻喺醫管局裏面咧，就住院嘅個案同埋重症咧，其實都係十級以落嘅。咁整體嚟到講咧，就而家嗰個住院啊同埋重症對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嘅壓力咧，係逐步舒緩緊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嗰、那個要做嘅重點咧，就唔係去睇翻元朗牡丹金閣呢個嘅群組，其實你有呢啲群組一定係預期之內會發生，亦都必然係會有，因為你個案每日喺社區裏面仲有幾百宗，咁你大家去復常就喺餐飲場所裏面咧就隨口就食飯，咁明星呢啲嘅群組必然有。我哋要去睇嗰個咧就係、是。嗰、那個個案咧，就去到整體嚟講啦，乜嘢個水平係出現一個警戒線啦？咁要睇嘅數字咧，就係呢啲重症啦。咁同埋咧，就喺醫院管理局裏面咧，雖然住院治療嘅個案，同埋有冇涉及咧一啲高風險嘅群組啦，主要都係講緊長者啦。咁如果你話要去前瞻性預防，就突然之間比較大幅度嘅反彈咧，其實嗰個重點咧就應該擺喺谷針嗰度。咁今次呢十一人咧，咁跟衞生防中心個公布咧，裏面起碼就有三個嘅食客咧，佢年齡係六十歲以上嘅。咁我比較關注咧，就呢六十歲以上佢哋嗰個疫苗接種嘅情況係唔係已經完成咗接種三針？我相信咧就未必係，因為你而家嗰個疫苗通行證嘅安排咧就同復常或者呢啲場所放寬咧就冇做好嗰個配對，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前瞻加強嗰個防守咧，就應該將喺月尾下一階段嗰個疫苗接種要求咧就近前。其實你而家就宣布聽日開始咧就落實新一個階段嘅疫苗通行證咧，呢、這個我反而覺得咧就對整體復常嘅幫助咧會大好多咯。 嗯，嗱打一打斷你先，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啊。西區海底隧道往港島方向管道內慢線有壞車阻路，嚴重擠塞，龍尾去到三號幹線近海麗村。駕駛人士請盡量改行其他道路。嗱、不過我見到咧同阿何法良繼續傾翻咧，頭先講到呢一個嘅個案，雖然你話即係都要睇成個嘅局面，唔好淨係睇個別呢個個案嘅。不過有啲意見都提到話如果一啲爆疫嘅餐廳係而家呢個疫情之下，係咪都需要佢哋嗰間餐廳個別要停業咧？或者甚至講到話，而家喺一啲餐廳嗰度係去除口罩要食嘢嘅時候，係咪都要啲客人做埋快測攞咗陰性呢啲證明咧？你覺得需唔需要喺而家呢個疫情去做呢啲嘅措施咧？ 其實我哋香港已經唔喺嗰個階段嘅，即係呢個思維咧，就係未曾有疫苗接種，未曾有啲新冠口服藥嘅時候咧，你需要就一啲叫冇針對性落重藥嘅安排。你而家整體香港咧就接種咗兩針疫苗嘅人口咧621万，咁整體嚟講嗰個點嘅隔離設施啊，各方面嘅準備咧都係充足咗好多。咁所以如果你話咧，而家我哋要去處理嘅話咧，就唔應該再係一刀切咁樣去到有呢啲即係影響復常嘅安排嘅。咁衞生防中心其實對嗰個場所都做過一啲風險評估啊。咁如果你係五月一日就有即係估計你可能係有位食客咁啊，咁佢感染咗就喺嗰度隨口就食飯，咁啊其後離開咗，咁喺嗰度嘅牡丹金閣裏邊嘅職員啦，佢唔係有傳播鏈啊，或者係環境裏邊唔係有一啲污染啊，咁衞生防中心都採喺嗰度攞過啲環境樣本，就檢測過係陰性啦。咁你強制要求牡丹金閣去停業咧，咁呢個安排對於而家我哋復常嘅部署咧，唔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咯。咁你應該係精準防疫咧，就根據嗰個實際風險嘅評估個需要咧嚟做咯。咁呢、這個你話嗰啲抗原檢測，就如果你話要求呢啲食客就全香港入去呢啲餐飲處所嘅食客咧，都要做咗抗原檢測咧。這個呢就亦都係一個脫節嘅安排啦。咁亦都某程度上，如果你要求咁做啊，咁每個人就每日都需要食飯噶。咁你香港人口有一半工作人口就要出去食飯，咁你差唔多等於就每日就經抗原檢測做近似一個全民檢測嘅要求。咁呢個呢就同現行我哋復常嗰個階段嘅部署呢，就我唔覺得係有咁嘅需要，亦都唔係一個適合嘅安排。 如果要加快去復常，剛才提到話即係嗰個疫苗接種都係進一步去上升啦，係咪最有效就真係將第三階段嘅疫苗通行證係提早，或者有冇其他方法係再做呢個所謂焗針嘅情況？ 其實應該要提早啊！咁政府咧就其實 可以早到幾多少？因為對於配合到即係整體大家係咪真係打得切針啊？嗰樣嘢噶嘛。 其實你而家可以即刻宣布就落實噶啦。 嗯。 因為咧，其實你下一個階段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啊，相對嚟講都係相當之寬鬆。嗱，下一階段咧就佢照政府之前嘅宣布，就5月31日之後，咁佢如果係打完第二針，就第二針後計起6個月之內。已經是符合要求。咁如果你照呢個嚟到計算咁啊，咁你香港頭先我提過一個數字，就有620萬人係接種完第二針。咁當中其實咧就有唔少咧係長者打完第二針，就過咗3個月6個月咧，佢仲未曾接種第三針。咁所以你唔去加快就將5月31日呢個嘅安排褪前咧，政府冇俾到市民大眾咧就一個合理嘅說法。咁其實你冇原因就拖住嚟到推呢個疫苗通行證，就喺5月31日之後咧先至落實咧，呢、這個先至係最大嘅風險位。咁你可以做又唔加快去做，就褪到咁遲先做，又同嗰、那個場主所啊社交措施放寬咧，就冇一個配合嘅安排咧，呢、這個嘅風險咧就你唔去處理咧，就呢度先至問題最大咯。 Okay. 而家主要。復常嗰個工具咧，就係你喺疫苗接種嗰度咧，全力去到推動，就唔係冇針對性咁樣提出一啲成效低嘅要求，就唔係真係有實質需要嘅情況下邊咧，就喺呢啲復常嘅處所裏邊咧，要佢停業啊，或者做一啲不必要頻密嘅檢測，唔係咁樣做。 OK， 嗱，最後仲有分零鐘啦。近日除咗話講到第三針咧，又討論到第四針嘅需要性。咁啊，見到孔凡毅教授咧都話預計今年11月冬季之前咧，全港市民都需要接種第四針嘅疫苗。你自己嘅評估又點咧？係咪大概都呢個時候真係要打第四針啦？定係而家都講到話，譬如 Omicron 變種病毒有啲第二代嘅疫苗噶嘛？到時係咪就係有呢啲第二代疫苗可以打噶啦？ 嗱，你要分開兩隻疫苗嚟到睇啦。咁科興疫苗咧，三針先係完成個基本接種；復必泰咧，兩針已經係完成啦。咁如果加打一針嘅加強劑咧，就係有需要。咁即係話咧，如果選擇科興疫苗嘅人士咧，佢需要打四針。咁如果係復必泰疫苗咧，咁佢需要打三針啦。咁其實呢度一個重點咧，就係過往打科興疫苗嘅人士咧，佢下一針。就應該係選擇復必泰，呢個先至係最關鍵嘅地方啦。咁同埋喺接種完加強劑之後咧，就要根據兩種疫苗嗰、那個有效期嘅差異咧，咁你去到落實咧針對經嘅疫苗通行證嘅措施咧、就去到推動下一針嘅疫苗接種啦，就唔係將兩隻疫苗混為一談咧，就推第四針啦。咁亦都唔係符合科學嘅安排。 好，唔該曬何柏良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医生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嚟嘅，你点睇最新嘅疫情啦？东铁过海段头先都倾过噶，你又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累计有12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稻苗饮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近期每日平均大约有200至300宗个案。呢间食肆累计多日先至有12人确诊。如果用以前准则，确诊比例是厉害，但经历第五波疫情，相信一般市民都不是太恐慌。黄杰龙说，放宽晚市堂食等社交距离措施大约3星期，暂时只有一间食肆爆发个案，所以不认为要收紧防疫政策。当局亦都无需一有个案就要求食肆停业影响生意。对于有医生建议，进入除口罩的表列处所之前要做快速抗原检测，黄杰龙说，快测是有一定作用，目前食肆员工都要每3日做一次，能够保障客人。但如果强制食客都要做， 就算食快餐都要事先快測，就會有較大麻煩，認為是不切實際。深水埗保安道豐盛居的圍封強檢行動，朝早大約7點10分完成，有大約400個身處受限區域內的人士接受檢測，當中發現一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政府派員到訪大約170戶，當中22戶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在南韓，尹錫月正式接管軍隊統帥權，總統任期展開。尹錫月在當地凌晨零時，在位於首爾龍山總統府的國家危機管理中心地堡接管軍隊統帥權，並聽取聯合參謀本部的匯報，正式開展任期。同一時間，位於首爾中路區的普信閣舉行敲鐘儀式，宣告新總統任期開始。今朝早稍後，尹錫月將出席在國會大樓前舉行的總統就職典禮，到時前任總統和家屬、國會和政府相關人士、社會各界代表、各國外交使節、南韓民眾等大約40000多人會出席活動。尹錫月將宣誓就職並發表演說，報道說他會強調基於公平和時代精神，恢復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秩序的決心。他下午將會在辦公室分別與美國、中國、日本等各國官員和使節團會面。天舟四號貨運飛船凌晨發射升空，開啟中國太空站建造階段。天舟四號貨運飛船由長征七號遙五運載火箭搭載，今日凌晨1:56在文昌航天發射場發射，大約10分鐘之後，飛船和火箭成功分離，進入預定軌道。凌晨2:23，飛船太陽能帆板順利開展工作，發射圓滿成功。今次是中國太空站建造階段的首次發射。天舟四號裝載大約6000公斤物資，為神舟14號航天員提供物資保障，並支援太空站在軌運作和太空科學實驗。天舟四號貨運飛船將會同在軌運行的太空站組合體進行交會對接。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同埋有幾陣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本週中後期持續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88点，跌713点，总成交金额14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6点，跌1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售价。腾讯控股337元，跌12.2；美团146.6，跌10.4；阿里巴巴84.55，跌5.8；京东集团202.8，啱啱转咗系202.4，跌24.2；友邦保险72.8，跌0.2；盈富基金19.43，跌0.1；比亚迪股份208元，跌20.6；快手54.3，跌5.8。中国海洋石油10.4，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07，瑞士法郎0.993，加元1.303，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57，欧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5823点，跌496点。港金报1737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47美元，卖出1856.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隧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但系一带咧仍然系严重挤塞啊！车龙排到三号干线近住美孚，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连长道上翻去三号干线咧都系非常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严重挤塞，车龙排到三号干线近住美孚，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连长道上翻去三号干线咧，亦都系非常挤塞噶。揸车嘅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咁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一带咧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挤塞，排到培正道桥底；公主道过海龙尾培正道桥底；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都是车多，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常怡道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这一段还是车多，龙尾就去到牛头角下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体艺中学对开。反方向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泽祥街回旋处嗰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港铁站对出嘅。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挤塞，车龙咧就出翻去大埔公路啦，所以去上水方向龙尾排到沙田港铁站。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转翻过去马料水泽祥街嗰度咧，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亚公角对开。马鞍山路那边车龙排到欣安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就是排到元洲仔对开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郭生你好， 康文署要迟一个礼拜先开泳池咧，即系不满咯呢样嘢。呢个疫情都唔系今年啦，已经迟到两三年，我仲谂住准备去游水。 苏生你好， 啲市民咧，佢应该理智去谂件事，唔通林郑话听日开只系开到咩啦？人哋真系开唔到啊嘛，最终咧康文署整好晒啲配套啊，请晒救生员先可以开啊嘛。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对唔住，无论如何，我今日都会将你绳之于法。 今日你拘捕我，他日历史必然会对你作出审判，还我一个公道。 卡，唉，非常好，果然系好戏之人。 都系多得编剧将啲对白设计得咁好，我哋先至有发挥空间啫。 其实喺香港咧，无论从事文化活动、文学艺术创作以及学术研究，大家都有自由发挥嘅空间嘅。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三十四条，香港居民有进行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 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香港的广东歌、电影、电视节目和文学作品一直飞升国际。香港是一个充满创意的城市。香港政府的政策是创造一个有利自由表达和艺术创作的环境，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文化艺术的活动。 不过想想下，这两句对白可能要改一改。 你怕观众不喜欢？ 不是，我是行使我的创作自由而已。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2022年5月10日，新增233宗确诊，元朗牡丹金阁增至12人感染，包括厨师。 李家超与林郑月娥会面，讨论交接工作。 男子怀疑出售伪造演唱会门票被捕。 菲律宾总统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小马可斯大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对于现时呢啲嘅公营牙科服务啊，你自己点睇呢？即係尤其是照顾长者嘅牙科服务方面又如何呢？见到呢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呢嚟緊会喺5月13号呢都会讨论到关于牙科嘅政策。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早晨。 早晨。 早晨，连伟桥，你自己点睇而家尤其是针对长者方面喺个社会啦，点样照顾佢哋嘅牙科嘅服务方面咧？而家足唔足够啊？你觉得或者系欠缺啲乜嘢咧？又咁讲， 而家完全唔够啊！咁我哋即系其实都做咗个调查，即系针对啲基层嘅长者，睇下大家牙科嘅需要。咁见到即系有差唔多一半啦，有40%嘅长者咧，过去一年都话痛，即系牙痛，痛到瞓唔到觉。咁所以个情况都系几紧急嘅。咁但系点解会到老嘅时候牙痛呢？咁好多时候其实都系保健冇做好啦。咁我哋见到即系以前就有呢个牙科，即系学童牙科保健啦，90年代开始。咁其实学童牙科保健嗰班人呢，其实第一批呢而家先系40几岁。咁所以话喺个社会度可能40-50岁以上嘅人呢，其实就冇做过牙科保健。咁冇保健嘅时候，其实到老好多牙甩咗啊、烂咗啊，咁要睇又好贵，咁啊冇办法睇嘅时候就要忍牙痛咯。 嗯，所以你系咪接触到头先你提到话呢、這个40%嘅一啲嘅长者牙痛都影响到睡眠，而佢哋亦都系冇睇任何嘅牙科嘅服务，就系、是、因为钱嘅问题。 系啊，即系最主要都系嗰个负担唔到个开支啦，因为其实睇牙都好贵啊。咁譬如你有啲长者有几只牙要补，有几只牙要剥咁样，再加埋整完之后咧要配翻一个假牙先食到饭。咁你加埋，其实系讲紧几万蚊啊，绝对系5位数。咁一般基层长者其实系好吃力咯，因为冇储蓄。 嗯，而家政府系咪冇任何嘅公营牙科服务提供嘅咧？定系其实有，不过有唔同嘅资格嘅咧？ 其实而家都有啲叫牙科街证嘅，咁但系咧就净系做剥牙，咁变咗头先讲话有啲牙要补，有啲牙要剥，咁仲有想整翻个假牙食饭咧，咁就帮唔到啦。咁另外都有啲关爱基金嘅牙科服务，咁但系就好多限制啦。咁我哋譬如有啲个案，佢係做緊基层工作，做緊清洁工嘅，咁有啲收入，咁申请唔到关爱基金呢，咁变咗就即係完全冇资助。咁其实有啲个案甚至即係因为整牙个开支负担唔到，就要諗过要辞职，辞咗份工先至申请到关爱基金，咁先食到饭咁。 我想问头先你提到，譬如剥牙嗰啲服务咧，有冇一个嘅限制或者条件咧？头先你提到话关爱基金嗰个嘅限制，就可能有啲人想申请，但系有收入嘅咁，系咪主要个门槛就系个收入咧？定系有其他嘅限制喺度嘅都？ 其实都有好多门槛啊，即系第一就系要申请紧生活津贴啦，长者生活津贴啦，咁即系涉及到头先讲话有收入。咁头先讲个个案都好惨，佢嘅收入就超咗12蚊。咁變咗申請唔到啦。咁另外 申請唔到關愛基金，我講你講緊 係啦係啦。咁另外第二就係佢有個年期嘅限制，咁即係只能夠申請一次，做完一次之後咧就要等到75歲。 咁變咗有啲長者佢哋就擔心啊，如果我整完之後，譬如六十幾歲嘅，係咪擔保十年都唔使整牙呢？咁會唔會係留到棚牙再差啲，再難多幾隻先去申請呢？如果唔係，譬如整咗假牙之後，再過幾年又甩咗一兩隻牙，咁到時要重新整個就負擔唔起喎。咁呢個又係年齡嘅限制咯。咁另外、就是， 即 係 佢個計劃本身係75歲或以上嘅人先至受惠嘅，係咪咁嘅意思？ 係65歲可以受惠，但係你整完一副之後咧，你去整第二副就要等到75歲。 有冇原因嘅？有冇特別原因要點解要兩副之間要去到75歲嘅？ 我諗可能佢嘅資源考慮啦，即係可能即係限制咗整嘅次數少啲，咁嗰個資助額少啲咁啦。咁但係好多時其實整完之後都唔舒服啊，或者個牙科狀況，即係隻口可能又甩咗一兩隻牙咁樣，其實都需要再整噶嘛。咁變咗有呢啲限制嘅時候，其實就唔係好幫到咯。 撇除個門檻同資格啦，佢提供嘅服務又夠唔夠咧？係咪都有啲口腔檢查啊、補牙之類，定係有其他嘅？ 其實個資助就資助埋整假牙嘅，咁個資助額其實都多嘅，即係相對多啦。咁可能每一次咧，雖然話即係咁多限制，但係每一次都有兩萬蚊到嘅，即係上限嘅資助。咁但係。即係我哋希望就將呢啲資源就擺喺保健嗰度啦，因為即係如果要去到甩牙再整假牙，其實好貴，一定係五位數嘅。咁如果將呢啲咁嘅資源擺喺保健，可能每次幾百蚊、一千蚊，咁每年做一次檢查，咁其實整一副假牙嘅錢都足夠你檢查二十年嘅牙噶啦。咁希望其實即係有做好個保健嘅時候，唔使配假牙，咁食都食得舒服啲咯。 嗯，我見而家係咪喺長者牙科方面有一啲叫牙科外展隊嘅服務噶？ 我嗰啲就限喺好小眾嘅服務，可能係啲智障人士啊，或者喺院舍入面啊咁樣。咁但係大部分社區長者其實就受惠唔到。咁我哋其實調查都有做、就是，就係有幾多長者係有做啲牙科保健啊，即係喺個社區度定期檢查牙齒啊。咁其實都九成半嘅長者都話冇定期檢查，咁有差唔多四成係一世人都未檢查過牙齒添。 嗱，各位嘅聽眾點睇？會唔會你自己都係長者或者屋企人係長者喺而家啲公營嘅牙科服務方面，你自己覺得足唔足夠啦？講下你嘅睇法啊！整體公營嘅牙科服務1872311118723111。另外想問一下啦，你自己建議點樣咧？即係整體喺呢一啲公營嘅牙科服務可以再點樣去做得好啲？除咗話出咗即係牙痛之後去醫，頭先提到話預防嗰個問題等等，喺各個範疇，你覺得喺呢啲公營牙科服務可以再點樣做好啲咧？ 其實頭先都講就係、是我哋有學童牙科保健啦，但係就冇長者牙科保健。咁學童牙科保健嘅受惠人其實而家都係四十幾歲第一批嘅，咁即係到四五十歲以上嘅長者，咁其實都唔少人都幾百萬人。咁呢幾百萬人佢哋點保健呢？咁我哋希望而家可以即係亡羊補牢啦，有一個牙科保健券。咁因為即係可能每年有一個資助額，其實即係除咗話減輕經濟負擔，亦都係鼓勵嚟嘅。因為即係有啲錢係俾你做檢查嘅，你唔用咧就冇噶啦。咁所以希望就借呢啲資助可以培養翻一啲年紀比較大嘅人咧，就去檢查牙齒啊，每年都去洗下牙啊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公司營協作啦。咁變咗其實可以好快。真係就唔使話要建立一啲即係好大嘅公營部門，好快已經可以透過公營再做。咁尤其是即係而家有呢個康健中心去做一個公司營協作嘅即係分流站咁啦。咁希望即係康健中心而家有公司營協作到中醫，有協作到西醫，甚至物理治療啊各樣嘅都有做公司營協作，希望可以加埋牙科落去一個檢查咯。 剛才你提到牙科保健券呢，是有没有说希望即是多少岁以上就已经可以是建议可以用到，或者个金额上面希望可以每年多少？ 我们当然希望越早越好啦，即是都讲过几次，就是学童牙科保健的受惠者是四十几岁，那希望就可能四十五岁或者五十岁 即係都越早越好啦，咁就都改善呢個習慣。 唔使長者，即係大家早啲預防更加好啦。 其實海外都有啲例子嘅，咁一般可能台灣啊、新加坡啊嗰啲，佢都有相關例子，就係可能45歲或者50歲都開始做呢啲保健就最好。咁但係如果一步一步嚟嘅話，可能最少最少都要去到60歲已經要開始係每年檢查咯。咁如果係一個檢查或者保健券嘅話，咁可能每年1000蚊咁都足夠㗎啦。咁都係一個開始啦。即係當然1000蚊就唔夠話等假牙或者去即係治療嘅。咁但係最少開始咗有個保健嘅習慣先咯。 嗯，而家每年向長者都會發2000蚊醫療券㗎嘛？呢個係可以包埋用喺牙科㗎嘛？ 係可以嘅，但係就即係有幾個問題啦。第一就當然個錢係唔夠。咁頭先都講話你整一個假牙，是要以5位數計，咁就算是可能即係洗牙或者你有一兩隻牙要補，已經一年嘅醫療券已經用曬㗎啦。咁但係長者你咁多毛病，可能心肝脾肺腎都要嘅時候，咁就絕對唔夠啦。二嚟就係當冇呢個保健嘅習慣嘅時候呢，即係要到可能頭先都講嗰啲長者成世人都未檢查過嘅，咁你先突然間開始，咁可能長者都唔知去邊度做啊，或者冇呢個習慣，咁所以希望既呢個保健券既係有啲經濟嘅資助，亦都係開始培養呢個習慣咯。 嗯，頭先提過話地區康健中心，如果做一啲嘅牙科嘅服務，可以做邊一類咧？同埋本身個地方有冇啲限制嘅？ 我哋梗係希望即係牙科服務包埋治療，亦都包埋保健啦。咁但係如果一開始嘅話，希望都最少有一啲基本檢查。咁檢查完之後，如果有問題嘅話，咁可能譬如關愛基金啊，或者綜援嘅牙科啊，或者即係都可以佢長者自己都知道有問題要處理啊咁樣。咁即係基本檢查之後，會唔會再加埋可能係洗牙或者補牙呢啲咁嘅資助，咁啊更加好咯。 好啊，唔該曬連偉橋，多謝你。連偉橋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關注到有關於長者嘅牙科服務啊。有林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你好，請講。 你好，咁多位早晨。 係。 我咧就想話，我咧就因為整一副假牙咧，又頭頭就唔舒服。咁我咧就走去乐富嗰间牙科个叫佢同我检查个牙，因为我食嘢笃穿咗上边个牙窿咧，就穿咗个窿啊，所以而家食亲嘢咧，如果唔戴假牙咧，啲嘢就吉咗上，好鬼痛啊！咁我咧就想话睇下佢有冇同我补翻个窿啦，点鬼知道佢咧又唔同我补翻个窿，类似洗牙咁喎。搵啲牙入边擦擦擦擦擦，即系类似我记得好似洗牙咁嘅样咯，洗擦擦擦擦擦。哇！咁佢跟住咧就收咗我长者券嗰3000蚊啊，唔知3000蚊零有十啊，我唔记得咗咯。咁样喎，因为佢牙科咧好鬼贵喎，佢又乜都冇同我整到个牙窿喺翻度，食嘢一样系咁。 咁你而家点处理啊？最终有冇再去睇过医生啊？ 梗系冇啦，系咁俾佢整两整咁啊，整个3000蚊，我去边度搵咁多3000蚊俾佢攞啊？ O、okay, K， 即系总之都系。 你有几多个3000蚊咧？你话啦。 O、okay, K， 即系一啲私营牙科服务都好昂贵嘅情况啊！阿林女士提到，咗韩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小生。 你好，你好，请讲。 日日都听你嘅。 哦，系，多谢你，请讲。 我想话咧，因为我咧已经差唔多65岁啦，但系我啲牙咧就已经好早坏咗，好似头先讲咁，40多岁已经开始坏咗，或者就整咗啲套牙落去嘅。咁啊，直到即系讲2003年整嘅，到而家都已经开始坏晒啦。又咁啊，话要即系点讲啊？要即系剥咗出嚟嘅，再日日食啊，即系活动嗰啲牙咯，要整。但我又好似感觉得接受唔到喎。咁如果你话种牙嗰啲，政府有得资助少少，我哋出少少咁样咧，我哋做即系呢年纪，而家讲真啊，80、90岁都可以食到嘢，系咪？咁样就差唔多咯。希望有呢啲。即系政府有得做就最好啦。 暂时你又冇话，譬如呢个年纪都有，譬如每年去做定期，譬如私营牙科检查都冇，冇啊。 从来未去做过。 嗯，你而家食嘢方面有冇？ 有好多。 有冇影响？ 都我而家食嘢都有噶。 嗯。 但系咧，早晚刷牙咧，啲牙落落声，好似跌出嚟咁样。 嗯。 我已经自己觉得，即系撩牙已经撩断咗只牙脚。 痛嘅喎，咁样真系。 是啊，好痛。但我那日去工聯會那裡，他說剝曬他了，啊，我又真的很暫時未接受到咯，嗯。我身邊很多朋友啊、同事啊都是這樣。 嗯，希望是不是好像剛才連偉橋所說的，有些專是給牙科的醫療券就更加好？ 是啊是啊，但是呢就最好就不要醫療券，醫療券的人都是收得多的，最好就是假如工聯會啊或者政府有些牙科這樣就比較好一點，你醫療券他收多多你都不剩得兩隻牙，是不是？ 嗯， 我哋就最想系政府或者工联会嗰啲有得做咯。 OK， 好啊，唔该晒韩女士。讲到佢自己一啲牙齿嘅情况啦，都希望可以喺公营嘅牙科服务咧，可以保障到佢哋更多啦。咁今日咧都讲到好多唔同嘅，包括有长者嘅牙科咧，提到有关于杭州亚运会延期，咁亦都较早前提到有关于东铁线过海段啊，礼拜日就通车啦。咁大家都期待住咁。嗱喺完节目之前咧，同大家讲下咧天气嘅情况啊。外面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咧系84%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雨势较为频密，以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期，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嘅，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先一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某人会喜欢被说教，这样卡利几百轮的先知承载了这么多做人处世的教诲，为什么仍然会广受全世界读者所钟爱呢？我想这是因为作者通过先知雅穆斯塔法的口透露出洋溢着诗意的哲学，而不是凡人俗套的说教。显浅易明的道理，几百轮会用一些睿智的比喻来到演绎，令这些或被遗忘或被轻视的古老智慧更深刻地烙印在读者的脑袋。例如有一个富人，他向先知请教给予这个课题，先知这样回答： 财产只是你害怕明日会需要而储备的东西吧。若井水满日时你仍害怕会口渴，那么你的渴岂不是无法消解？ 一些深沉难解的问题，作者就用浅明的意象带读者游走在哲思和感性之间，例如谈到死亡。 死亡不就是赤裸地处于风中，在太阳下融化吗？停止呼吸又是什么？不就是使气息从永无休止的潮汐中解放，使它升腾扩展，无阻碍地寻求神吗？唯有在啜饮了静默之河的水，你才能真正歌唱；唯有在抵达山巅之时，你才能开始攀爬；唯有在大地要收回你的肢体时，你才能真正地跳舞。 就算撇除一切是非道理，几百轮美丽轻盈的诗句已经足以令先知流传千年，就好似房屋这一篇： 但愿山谷是你们的街道，路径是你们的小巷，你们穿过葡萄园互相寻访，回来时衣上沾着泥土的芬芳。尽管你的屋宇富丽宏伟、金碧辉煌，你也不该藏起你的秘密，遮蔽你的渴望，因为你无穷的心居住在苍穹的华夏中。他以晨雾为门，以夜的诗歌和静物为窗。 当中的诗意留待各位听众细味品尝。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先知》，作者卡里·纪伯伦，由神星出版社出版。